在佛顶如来密因，究竟了如诸菩萨万行首离如经卷第五。阿难，发佛言：世尊，如来虽说第二义论，今观世间解之人，若不知其所结之缘，我信是人终不能解。世尊，我及会中有学经文，亦复如是，从无处世，以知无名，去灭去生，虽得如是，多闻善根，未为出家，犹杀日月，为要大事，哀悯伦理，今日新生，云何自知？从何明解？亦令未来苦难众生得免轮回，不落山有，作是予以普及大众，五体投地，异类调停，此佛如来无上开示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个科就从第四卷脱通而济嘅第二科，名为明相解无疑，脱空处疑，就是说解是由心解啊。咁啊，结呢亦都是由心结。咁啊，解结无疑。咁啊，脱空呢就是说脱空第二决定二中嘅审长烦恼根本。因为上文讲，佢话如果世间解结之人，咁啊不见所结，云何之解呢？咁啊，佛虽详细咁开示，当机仍未明白，所以佛就从为佢开示。咁啊，分为两科，现在系初一科嘅明智解无疑。结就是六根的烦恼结果，就不失自在。咁啊，现在由收集之功，咁啊六根烦恼消除，就名为叫做解。咁啊，解是由呢个心去解啊，结亦系由个心去结。咁啊，解结都不离一心，所以称为叫做无二。咁啊，若是话根尘交偶，分别取舍，咁啊非智地而成结啊，非生死而成生死。咁啊，若是话根尘别离，咁啊脱然内服啊，咁啊非涅槃而成涅槃啊，非解地而成解啦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咧系叫做异境啊。咁啊，英文叫做述情，就系话阿难述自己嘅迷悶啊，而请佛啦开示个阿难发佛言：世尊，佢如来虽说第二义门，咁啊上为佛说，我执意前眼耳鼻舌适合以身心六为塔门，自结家宝。咁啊，属于啊，系自自私有。咁啊，又话即妄相成，又话相即妄成，又话身心某天世界相接。咁啊，又话由明暗等十私有为相，念妄发光。咁啊，即心和合，而有六根，都系自其结由。咁啊，又是反穷流根，又话转得圆通根，系业比无处，即妄业流。又话与但不存动静等十二有为相，除佛一根，脱连内服。咁以不生灭圆暂正成，以暂传期，虚妄灭生不复还圆觉。咁又话气生灭，走真常。咁啊，而是经文啊，都系开示 去解脫之由。咁啊，可惜佛啊，雖然説者真真，但阿難呢仍然係聽者渺渺啊。咁啊，當機仍未領悟，咁就變成咧係教徒浪之嘅言行虛化，所以話追是係第二二門。佢話金官世間解脫之人，佢若不知其所結之緣，佢我信是人就終不能解啊！就係話呢個解脫嘅人，就係如同柯南已經初心大眾，都係思想解脫之人。咁你欲想解呢個根本嘅煩惱結啊，你就一定要知道呢個煩惱結嘅根源。咁若是你唔知道呢個煩惱結嘅根源，咁我哋又點樣去解咧？咁所以欲想返妄歸真啊，你就要知道呢個妄想嘅結處。所以話若不審觀煩惱根本啊，就不能知呢個煩惱所在。咁啊，處都尚且不知，我哋點樣可以降服呢？所以話世間呢個欲想解脫之人啊，咁啊，如果你不知所説嘅根源，佢話我是人，佢就終不能解。啊，世尊，我會中有學聲聞的亦服如是啊！嗱，咁啊，世間解脫嘅人，咁啊，不知其所結之緣啦。咁啊，呢個人當然就不能解啦。咁啊，就譬如我哋欲想解除呢六根嘅煩惱結啊，咁啊，如果你不知結嘅因緣，咁你亦如何能夠解呢？所以話我學會經，又學經文，都亦服如是。不從無始制，就與之無名，就俱滅就俱生。佢話從無始以來，以呢個無名啊，咁啊無名咧就係指呢個思惑煩惱。咁啊凡事係煩惱都稱無名。因為他迷真理而無所知故，咁啊，此個思惑煩惱啊，佢死嘅時候佢係帶到去啊，佢生嘅時候係帶到來，咁啊，由於佢死時係帶去，所以佢就驅滅啊，但係佢生時又帶到來，所以佢就驅生，佢話從無始來。以知个无名呢个思惑啊，系驱灭，咁啊亦都系驱生啊。所谓如生驱来，佢虽得如是，多闻善根，就名为出家。咁啊，柯南呢闻法系多闻世德啊，所以闻法系一字不漏，属于多闻嘅善根。現在由於佛於前來多番個開示，咁又未明白啊，所以問同未問就未斷煩惱，正解脫道。咁但有出家之名，就冇呢個出家之實啊。所以話雖然係得到有呢個多聞善根，咁啊名字係佢哋出家。就由家日若啊，嗱日呢个若字咧，咁啊即嗰啲发冷病，咁啊相信近时咧就好似有呢啲咁嘅病噶啦。但系当年咧，即个打仗嘅时候咧，就最多呢啲咁嘅病。咁啊呢啲发冷病咧，佢就唔系日日有嘅。咁啊或者咧隔一日来一次。咁啊所以佢未曾发冷嘅时候。即係嗰啲病未嚟啊，佢係完全一個好人，人哋睇唔出係有病啊。咁啊，但係等到佢發冷嗰日來啦，咁啊佢凍到咧，冚幾張棉胎都唔得嘅，因為佢係從個心咧凍出來，就唔係話響外邊咧凍入去啦。 咁如果外边冻入去啦，佢就可以冚多几张被啦，就可以挡住啦。但系佢从啲心里边咧冻出嚟，所以即使冚几多张被咧，都冇法子咧可以治理嘅。咁等到大冷之后啦，佢真就发大烧啊，全身出冷汗。我甚至最好咧一件衫都唔着。咁呢种大发冷啊！以共大發熱啦，咁佢來一陣子就好辛苦噶。嗱，咁佢一日冇病，咁就叫做好人一個咯。但係一日發冷起嚟咧，認真係辛苦，成個都係病人。咁啊，一日係有，咁啊一日係冇啊。咁啊，呢種病咧係隔日來一次，所以叫做隔日藥。咁啊，就譬如安啊。佢正到呢个初果圣人，断咗呢个三界嘅变惑烦恼啊！佢得入呢无漏定。咁佢入呢个无漏定之时，佢就能将呢个虚生烦恼伏住而不起现行。咁啊，好似个好人冇病一样啊！但系等到佢出定嘅时候啊，因为嗰啲烦恼又再升起啦，咁就好似呢个病人嗰啲病发一样啊，咁咧佢就名为隔日药，咁啊上咧就属于熟迷啊，为请法之药，个遗愿大事就哀悯伦理，今日身心都云何自变，从何明解？此就是柯南咧系正一请问啦。个遗言佛嘅大慈悲，咁啊哀怜悯念啊，我哋嗰啲苦恼沉于生死，系力于苦海啊，嗰啲嘅众生咧，咁啊今日我哋呢个信心之中啊，究竟乜嘢叫做跌？我哋点样去解咧？咁啊唔知得啊，所以请佛开示啦。咁啊，亦令未来嘅苦难众生不免轮回，就不乐生有。咁啊，呢四句咧就述呢个利益，就系话如果佛大慈大悲讲出在我哋呢个现前身心之中啊，何者叫做跌，何者叫做解？咁啊，如果佛能如是详细开示啦，咁就可以令到未来啊嗰啲生死轮回的苦难众生，令他依此妙法修行，得免这个轮回生死之苦，而不堕落于这个三有，即是不堕落于这个三界。那么不堕落于三界，那么当然就是得到这个出世解脱了。但是作事语语的普及大众啊，五体投地的异类调静，此佛而来的无上开示。那么始终异类调静这个语字呢，本来就是落雨这个雨，但是现在呢你就读这个异字的音，二者就是落也。那么异类即是流眼泪这解。那么作事语语，咁啊，柯南咧涉完上文一段说话之后，咁啊，普及大众在会嘅大众都五体投地啊，咁啊落泪，咁啊佢哋二泪，咁啊调成啊，咁啊调起嗰个头啊，好诚恳咁望住佛啊，咁啊等佛咧个大慈悲，咁啊无上个开示啊，以我哋知得。乜嘢叫做系跌？乜嘢系叫做系解？咁啊，佢就无上开示。咁啊，上文咧就出文就为请示之由。咁啊，下文咧就知佛开示，跌之语解都为是六根啊。咁啊，六根如果除尘外日，咁就非跌的成跌啦。如果若是六根反往之时啊，随心内照，咁就非解成解。佢话以时世间 的怜悯柯南的及之会中，知有学者亦为未来一切众生为出世因的作将来眼，以言浮叹，以金刚手摩柯南顶，不即时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，今未曾如来住世界者，各有宝光从其顶出，其光同时离于彼世界来其陀林，观如来顶，不是诸大众得未曾有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证明智解无义嘅第二方，名为嘅开始啊。咁啊，开始咧在于佛，咁啊即系佛开始啦。即系开始何者嘅就解，何者嘅就智。咁啊，分为两科，现在初科咧系现罪，咁啊现罪就即而系表法。咁啊，佛上来已经咧系多番开示，何者叫做结啊？何者叫做解？但阿难至今都犹未明白啊，实在系可怜可悯。所以佛咧就请十方诸佛啊，系为佢开示。不佛嘅意即系话阿难对佛开示都上进不及啊。所以就请十方佛住，咁啊说明十方诸佛所证个大佛顶法系最高无上，亦都说明现今佛所说系以十方诸佛所说咧系平等啊，表示咧系佛佛道同，嗰位与时世尊就怜悯柯难同埋当柯难，上来请佛开示。何者是结？何者是解之时啊？咁啊，世尊即系生，咁就怜悯柯南以及呢在会中嘅大众，所谓诸有学者，即系未证无学嘅人啊。咁啊，亦都令到未来一切嗰啲苦恼众生，咁啊，为佢开示之后啦。咁啊，以此开始而修咧，就为呢个出世因啦。咁啊，所以此一段经文就系对佛嘅大慈悲之意，就系话如果众生能够以此嘅大佛顶法而修咧，就能为出世解脱密因。咁啊，作将来眼，咁啊，众生咧就只有肉眼，佢所见嘅就系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等色，就不得自心，不生不灭，咁就欠缺呢个智慧心眼啊！嗱，咁若是佢能够发心读诵此个大佛顶首楞严经，就系、是、能得呢个智慧心眼，辨别一切，咁啊，亦是显佛呢系放光之意。佢以言浮叹，就指金刚手摩柯南顶，以呢个言浮叹指金刚手啊，咁啊佛手就系金色啊，咁啊佢呢个金色之手嗰啲金色咧，如同啊呢个言浮叹金咧嗰种金色咁好嘅，咁啊现在佛就以此呢个金刚手嚟到摩柯南嘅头顶啊。就是表示安慰，咁啊，亦都系释迦牟尼佛呢就默意啊，请诸佛呢就为柯南大众等啦开示解之与结啊，都不离呢个六根。佢即时十方就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啊，在呢个时候，咁啊十方。普佛咁多个世界，即系十方世界都有诸佛咧出世啊，坐道场度众生，咁啊嘅十方普佛嘅世界都有呢个六种震动，咁啊六种震动咧就系、是、动、起、涌、震、抽、击，咁有呢六种震动咧属于呢个水上啊， 十表示法呢是将要示法，所以始终如果个十方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就是表法啊，始终开始即从始至终所有个开始呢都是有六方破无明而究竟示法啊。咁六番破无明，咁即系普佛世界个六种震动，就系表示有六番破无明，即系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而直至到妙觉佛果，咁有六番破无明，咁最后就毕竟咧成就妙觉佛果啦。咁未曾如来。就住世界者就各有宝光从其顶出，就其光同时依彼世界来其陀林就观如来顶。那咁啊，这段经文呢就是好显显嘅，就是十方世界咁啊，既然都有佛在呢个十方世界中呢是坐道场化度众生，咁啊，所以十方世界既然是多啊，咁啊十方世界之内都有佛坐道场度众生，所以佛亦都多到而未尘，咁啊叫做未尘如来住于呢个世界之中。咁啊各国咧有呢个宝光，咁啊从啊未尘咁多个诸佛，各国从佢自己呢个头顶啊放出呢个宝光。咁啊，嗰啲宝光同时啊，依俾自己咧呢个世界来到咧呢个娑婆世界嘅祇陀林啊，就系观释迦如来佛嘅顶，咁啊叫做来祇陀林观如来顶，此就系正聚呢个瑞相。咁啊，若表法咧，就系诸佛如来，咁啊从顶放光。就是表这个大佛顶礼啊，是照天照地。那么光是从他微尘而来啊，那么每一尊佛自己呢这个佛顶那时放出，就是表啊本师佛所证的大佛顶礼，咁啊，亦以十方诸佛所证嘅大佛顶礼咧，系无二无别。咁啊，十方诸佛所说啊，咁啊，以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咧，都系一样，系无有不同。咁就显示佛啊，将来所有个开示系无可置疑啊。咁啊，应该咧系要遵守。我话是诸大众就得未曾有，咁啊大众见此啊呢个不可思议瑞相，即系咧十方世界所有诸佛啦，咁啊同时啊同顶放光，咁啊来照啊以娑婆世界嘅祇陀林啊，咁啊释迦牟尼佛所观释迦牟尼佛顶，咁啊呢种嘅瑞相啦。是不可思议，所以说得未曾有。就于是阿难合诸大众驱闻十方就未曾如来，二口同音就告阿难言：善哉的阿难，欲即即驱生无明，只流转生死时间都为欲根，更非他物。就以护欲之无上菩提，就令以速净安乐解脱净妙像，就亦以六根都更非贪物啊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开示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嘅净住。因为阿难问啊，佢话世尊，我等今日身心云何叫做结？咁啊，从何叫做解？所以佛呢就正为开示，何者就叫做结，何者就叫做解。嗱，咁啊佛上来本来已经咧系多番开示，何者就叫结，何者叫做解。咁啊可惜阿难未悟啊，所以佛就请十 光之佛呢为阿难及或会初心大众而说止，所谓怎样叫做结啊，怎样叫做解的道理，咁又分为两波，现在初一波叫做知佛同先，就系话十波未亲而来，咁啊一同咧系切穿，何者叫做结啊？何者就叫解？咁啊亦都可以讲咧，十方知佛啊，同时都系结解，亦系由呢个六根而解啊。结呢亦是由这个六根而结啊，结以共解呢都不离六根，我说于是阿难就及诸大众啊，同埋当时阿难尊者同埋法会大众就驱明十方微尘而来，就异口同音到阿难言，咁驱得闻十方微尘咁多个诸法，虽然每一尊佛他这个报身不同，所以口地亦都不同，但他的音声就是相同，同时以这个音声同阿难说，他说善哉的阿难，即是说阿难你如是殷勤请佛开示，欲想成就无上菩提，自利利他，普度一切，实在是难能可贵啊！所以佛呢就赞嚟善哉阿难，但是以欲的之披生无名，就死而流转，生死结根都为以六根，更无他物。此就是正式答复，所谓今日真心都混何时结？咁啊，你想明白啊？这个烦恼结之由呢，咁亦都不离呢个六根啊，佢话欲的之驱生无明，就正指呢个三界嘅思惑烦恼，因阿难已经断咗见惑啦，但系思惑呢就未断啊，所以呢个驱生无明就系指呢个三界嘅思惑。咁啊，亦都兼指出世无名。咁啊，因为阿难同埋法会个初心大众啊，咁啊，佢就发心就唔系话单系自利，实实在在咧，亦都利他。咁啊，因为发心系自利，以共利他啦，所以佢就唔单系要断呢个三界嘅痴妄啊。咁啊，越高越断呢个出世嘅无明，咁啊等于话咧，唔单要了呢个三界嘅分断生死啊，咁啊越都要了啦，咁啊出世嘅变灭生死，所谓入菩萨道，先至可以达到咧二力圆满。佢话死而流转，生死结根，个唯以六根就更非他物啦。就是说能够令你在生死中流转，那么这个生死之结根啊，即是除了六根啊，就更无他物啊，即是说除了六根就无烦恼啊，它亦都无生死，那么亦都无法可成，那么等于话呢，那么这个烦恼结啊，就不离这个六根。所以佛上来啊，已经在这个十番辩辩之中，那么他已经说出说见性是不动，见性呢是不灭，见性呢就是无幻啊，见性就为真，就是显见性呢是极常心性。那么既然显示这个见性是极常心性了，咁啊，点解此次算啊？六根系个生死结根呢？嗱，咁啊，佛上来亦都说，所谓必遭现象啊，咁啊，现呢个物性啦，系具足圆通常，系三真实。咁啊，物性就系真常，物性咧就系常住啊。 咁啊文性咧就系、是、不生不灭，咁啊属于涅槃根本噶喎。咁啊点解现在说六根啊系个生死根本咧？咁啊变成现在所说以前所说啊，岂不是抵触吗？咁啊其实咧根尘交合，咁啊成为生死啊。即是六根攤然六塵，咁啊念念起分別啦，咁啊當然就屬於呢個生死之結咯喎。嗱咁啊，若是話如果根塵脱節，咁啊六根唔攤然呢個塵啊，係反照自心，不為呢個塵境所住，所謂脱連內縛，咁啊當然就屬於涅槃啦。所以結是不離這個六根、啊、解脫也都不離這個六根，只是呢看看你善用與不善用、啊、你善用就是解脫了，若是不善用呢就是生死結根、啊、此一段經文就是佛明白開示所謂今日身心就混合自知，咁啊不离呢个六根。各位以六支无上菩提理速净安乐解脱寂静妙常，佢亦以六根就更非他物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就系答阿难所问啦。深入身心都混合自解，咁啊，始终一共有七句经文，前五句。就是按其情意、啊、那后那两句呢就是正式开示各位以佛欲知他无上菩提，就是你阿难想知得什么叫做无上菩提呢，即是什么是佛所证的大圆镜智、啊、就令以速记安乐解脱就直正了常，即是能够令到你阿难、啊、很快地能够证到安乐解脱，证到寂静妙常。嗱，咁啊安就系安乐，咁就冇危险啦。嗱，乐咧就系快乐啊，嗱当然系冇痛苦啦。嗱，咁啊解脱就即系冇系缚，咁啊冇系缚就即是安乐啊，咁啊属于乐德。咁啊寂静就属于静德啊。临妙就是大用无边自在无碍啊，咁啊属于我德，嗱常就是不变啊，咁啊属于常德，咁啊现在话如今能够令你啊促进呢个安乐解脱寂静妙常，就即系等于话能够令你啊促进啊呢个常乐我净嘅四德啦。咁啊，亦是为二六根得更非他物啊！咁啊，亦都唔系第二样。咁啊，亦系咧由你呢个六根之中去修行。咁啊，六根不为尘所转啊，反照自心，因此咧能够啊令你得证菩提，所以更非他物。咁啊，说明六根系个涅槃根本。咁啊，如果类推咧，乃至十八界。亦都是成为涅槃根本，等于云能善用者成为菩提啊，但如果不善用者咁就成为生死啦。阿难就虽闻佢如是发音，佢心有就未明启手发佛，佢云何令我生死轮回嘅安乐妙常同二六根就更非他物呢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嘅就正说嘅第二科，佢就释迦亲孙，咁啊应该将呢个迦字咧改一个尊字，即系称为释尊亲孙，因为为弟子者咧就不便直呼无上大师之姓啊，所以释迦亲孙咧，咁啊最好改为佢哋释尊咧系亲孙，咁又分为两科。现在初一科呢就叫做疑问啊， 嗱咁啊，此一科在呢个古德咧，就系呢个根尘色生，即系六根六尘六色，咁啊生六共成十八界。咁啊唔系呢个十八界，系属于生死啊。若唔似个十八界，都系属于涅槃。嗱咁啊，既然迷之已悟，都不离十八界啦。咁啊，何故始终十方如来一齐都系咁样讲啊？佢话生死涅槃都围住六根，只系讲六根啊，就未有讲呢个六尘。以共咧系六色，咁啊，如是解咧就变成啦，唔了解呢个当机嘅心意。所以始终呢个生死之根同埋安乐妙常啊，其实呢就相去天嘅。嗱，例如生死之根就系大苦啊，嗱咁啊极正妙常就属于大乐啊，咁啊一苦一乐就系极体相违。嗱咁如果推而广之啊，一染就一定亦是相对的，那系货就对解脱，咁啊安乐呢就是对呢个危险啊，那粗就是对妙，吉祥就对呢个空虚，热恼就对清凉，黑暗是对光明，狂乱是对寂静，下降就对上升，那迷是对过，善是对恶啊，愚是对智，精是对凡，咁啊无常败坏就系对常住不变。嗱，世间法对出世间法，有漏法对无漏法，有为法对无为法，魔就系对佛啊，烦恼系对菩提，咁啊都系敌体相违嘅。咁啊点解啊？都话同二六根就更非贪物呢，因为水之与火是不同气，香之与臭是不同质，味之与暗是不同处，甜之与苦就是不同源，只就是属于当机呢之所以疑问的。但是他不知得这个六根啊，好似是个两头车，咁啊点佢就好似两头车咧？若是佢缘尘向外攀缘，咁啊成为生死之结啦。咁啊若是六根观心内照啊，就成为无上菩提。所以结系由六根，解亦都系六根啊。嗱，又当机系从呢个耳根闻性下手，咁啊耳根闻性属于六根之一啦，所以就说生死呢个涅槃都为耳六根，系并非他物啊，就唔讲呢个六尘，就亦我唔讲咧呢个六色啦，就十八界法中就只系说。这个生死涅槃都围住六根，是更非他物。不佛道安啊，就真尘同源，就佛脱无二，色性虚妄，就犹如空花。阿难，由尘法依然因根有相，相见都无性，同于交炉。不是故如今知见立知识无明本，知见无见知识涅槃无漏真正啊！个云海于中就更容他物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释尊亲宣嘅第二科，名为佢就大释，咁啊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佢就长文啊，亦名叫做长行，就系在呢个长行文中嚟解释，理解叫做生死涅槃。个唯以六根就更非他物嘅道理，个佛告阿难，个根尘就同源啊，就话六根以共六尘系同一妄缘，同时系依他起性啊，系全无实体，咁佢就根尘同源， 嗱，咁啊亦可以算咧，六根与六尘啊，系同一真如，即系唯一藏性啊，同与藏性为体，咁啊就可以说为咧六根同埋六尘啊，系同一真如。不佛偏就无二啊，就系话佛就生死嘅系佛，脱咧就系涅槃解脱，无二咧就唔论生死嘅系佛，以故涅槃嘅解脱啊都不离六根，咁啊叫做佛脱无二。就系话如果我哋依呢个根尘依然生取着有我及我所。咁就非霍嘅成霍啦。若是我哋唔急，呢、這个根尘系上妄啊。咁如果我哋唔得呢、這个根尘其上虚妄，我哋不生取着，咁就非解脱，就已成解脱。咁就叫做霍以共脱，都系由心啊。咁啊名为叫做无二。但即正就虚妄。就同依个空花，就是六根六尘和合，咁啊先至妄有呢个六种嘅色心啊。咁啊，如果根尘离开，即系六根唔攀缘六尘啦，咁啊呢个六种妄想色心咧，就无从生起啦。所以名为叫做虚妄，故话色性就虚妄。即是六根攀缘六尘，先至有个六种色心啦。咁啊，若是六根唔攀缘六尘，咁啊六种色心就不可得啊，彻底虚妄。同于乜呢？就话犹如呢个空花一样啊，亦系彻底虚妄。咁啊，一种说明咧，亦都可以讲啊，十不界系同一虚妄，因为六根攀缘六尘。咁啊，原来即六种色心啊嘛，咁啊六根就十八界啦。咁啊，如果六根唔攀缘六尘，就冇咗六种色心生起啊。咁啊，说明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色咧系同一虚妄啊。咁啊，亦都系同一真实咯，同一状性，所以系说以共解脱都不离一心啊，只不过一迷。一误而已，迷之时，咁就叫做生死结根啊！我哋误之时咧，就叫做涅槃根本啦。咁话阿难，佢由尘发之，因根就有相，个相见就无性啊，就同依交流。咁啊，此几句经文就系解释所谓根尘。是同一个妄缘，他说阿难是由尘的发之，尘就是六种妄尘，那么现在的由尘发之呢，就是由这个六种妄尘境，就显发六根的知觉性，那么叫做由尘发之，那么若是没有外这个六种尘境呢，咁啊，呢个六根就无所依托，就无从生起啦。此一句由尘发之嘅经文咧，就系说明六尘啊系为六根之所缘，系由呢个六种尘境先至生起呢个六根嘅知觉性。咁啊，因根就有相，此就系明根系为尘缘，就系六尘本来空。因为有这个六根啊，然后才唤起这个六尘诸相啊，咁啊叫做因根有相。因为有六根，然后才有这个六种尘境之相啊。若无六根啊，咁啊有边一个人知得佢系六种尘境啦？所以向下经文讲啊，佢话见闻就疑惑呢。三界就若空花，嗱见闻即系六根，三界一切即系六尘啊。咁啊，既然六根与共六尘彼此互因缘而生起，就无实体性啦。所以疑幻艺都亦如空中花，系彻底虚妄。